直到是早晨，不知道是黄昏，看不到天上的云，见不到街边的灯，黑漆漆阴沉沉，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，想的是你的爱，想的是你的吻，流不尽相思的泪，熬不完离别的恨，梦悠悠，魂沉沉，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，也曾听到走近的足声，撩起我多少兴奋，也曾低呼你的名字，盼着你想我飞奔，看清楚掠过的影子，才知道是一个陌生的人。会不会你再来？要不在等一遍一遍，我自己想，一声声我自己问，爱越深，恨越深，你让我在这是一个陌生的人，会不会你再来？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，我自己想，一声声我自己问，爱越深，恨越深，我还是在这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

笑着，一人分饰两个角色，越执迷越折磨，回忆还在煽风点火，明知往前就会坠落，抱着遗憾重返寂寞，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？抱紧你的我，比过往富有，曾多么快乐。 上天

点惆怅，面对寂寞的走廊，好心慌。 说再见，等你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陪你听歌。都说乍暖还寒三月天啊，2017年已经过了六分之一了。那在这个离希望和梦想最近的季节里，你的新年计划还在有序的推进吗？在这个春天继续勇敢追梦，不要轻易放弃，愿时光不负努力，青春不负自己。新的一天也要和你一起加油。

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外交部和国家网信办共同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，提出以和平、主权、共治、普惠等四项基本原则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。教育部消息，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.45万人，其中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.25万人，留学回国和出国留学人数逆差逐渐缩小，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。国家发改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，我国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分别达到2.2万公里、13万公里和3800公里，均居世界第一位。据中国气象局监测，2016年到2017年的冬季，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.9度，是1961年以来最暖的冬季。随着冬天的到来，多地气温偏高的状况还将持续。近日，金六油品在北京全面上市，预计使用后再用汽油车颗粒物排放降幅将会达到10%。业内人士表示，虽然生产成本增加，但后期油价可能暂不上调，将继续按照国五标准执行。 想到最浪漫的事。

山上的山花开呀，我才到山上来。原来嘛，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。小小的一阵风呀，慢慢地走过来。请你嘛歇歇脚呀，暂时停下来。海上的浪花开呀，我才到海边来。原来嘛，你也爱浪花，才到海边来。啦啦啦啦啦啦呀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呀，啦啦啦啦啦啦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 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央视新闻发表，西安交警杨鹏2002年开始通过漫画儿歌的形式将交通法规传递给孩子们。如今已经是3岁孩子父亲的他，将画的2000多幅交通安全漫画做成了小画册，特别的礼物送给孩子们。他在漫画当中啊，画到当当当，放学了，小朋友你别跑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两边无车再走好，非常暖心哦。为这样的暖心交警点赞。来看网友评论，海海麦芝麻糊说，这样的教育确实好，遵守交通也要从娃娃抓起，孩子学校还会请交警来学校上交通安全课哦。国之空城说，我有这样的爸爸，我会好骄傲的。教育真的很重要，记得小学1年级到6年级的时候呢，学校总会反复拿出大把的时间开展各类交通规范、卫生安全还有禁毒教育课程活动，所以即使没有人没有车的路口也会遵守红绿灯，也不会去买学校门口的3无食品。有这样的交警爸爸真的很值得自豪哦。继续刷新微博，环球时报发表，异地恋的情侣们比想象中要脆弱得多，往往分手呢都是因为距离上带来的困扰。那怎样才能让异地恋保持新鲜呢？日本就有一家专门为异地恋情侣设计的餐厅啊，感人的设计再加上浪漫的辛酸，尽管相隔万里，心依旧在一起。那对于这样的一家餐厅你怎么看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紫薇紫薇说，祝愿所有的异地恋最后都牵手成功吧。Dream Ubi 说，那吃这顿饭的价钱差不多可以买张车票过去见面了吧。没尝试过异地恋的情侣应该体会不到异地恋的艰辛，人分开心在一起非常的不容易，你哭的时候是自己，笑的时候还是自己，不开心的时候也是自己，而有困难了同样只有自己。最终如果走到一起并且都怀有无比坚定的心，那么这个人就是要携手走下去的。 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雨阳。久了久，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听，听听歌。从流行歌曲进入内地至今，我们听到的齐豫《圣洁》依旧，在他一贯清澈的浅吟低唱里，听起来之如行云流水一般。21年了，从民谣到校园民歌，由孤傲清高到宽容而充满了人文关怀，齐豫终于能够自由地穿行在古典和流行之间。他以自己出众的悟性和灵气，诠释着那些表达情感的文字，以独有的睿智填补了他并没有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空白。经典969，在这个早间，雨阳继续和你一起来听《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》。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让我猜猜你是谁。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始终没有我的名字。 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，笑容凝结在你的眼中，

吹，泪却逆着飞，爱恨的终结没有平衡点。你的一切都交心情愿，对立了画面，切割从前，说好不流泪，却伤两行泪，笑着流泪。想念吹泪的情节，但曲终这天却太快就上演，泪满眼睫，也寂寞了夜，风如拂着脸，轻轻的再见。你的一切都叫心情愿，对立了画面。 So fly fly away，我们说好不掉泪，离别那天却笑着流泪，爱了才了解爱过的情节，根本不需坚持，多余的虚伪，残缺的笑脸，不是爱偶尔会上演吹泪的情节，但剧终这天却太快就上演，风一面吹，泪却逆着飞，爱恨的终结没有平衡点。你的一切都叫深情缘，对立了画面，切割从前，说好不流泪，我又怎么会笑着流泪？那天却笑着流泪，爱了才了解爱过的情节，根本不需坚持，多余的虚伪，残缺的笑脸，不是了解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生活或许很难，时间或许很短，人生路上遇见善良，学会付出；遇见微笑，学会分享；遇见坎坷，学会勇敢。如果你有笑对人生的能力，你就有了享受人生的能力。经典969，我是雨阳。笑对人生的每一次坎坷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所有的挫折都是一种激励。 就在这个寂静如水的夜里，你又悄然忽隐忽现落寞里，如水飘来散去，让我无法呼吸。我知我的心底在无声哭泣，我以为把你忘了，忘了那些伤痛记忆，我以为把你忘了，为何总在欺骗自己？那些为你生为你死的日子，连同谎言一起都被谁带走？我是真的真的如此爱过你，甘心这样这样的傻，这样的痴。我以为把你忘了，忘了那些伤痛记忆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，我却总在欺骗自己。只有时间不会说谎，只有时间能带走一切，只有时间不会说谎，只有时间能带走一切。都被谁带走？我是真的真的如此爱过你，甘心这样这样的傻，这样的痴。我以为把你忘了，忘了那些伤痛记忆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，我却总在欺骗自己。 希望时间就停止，

多么美好，如今我知道一切都只是爱。椰林大道，椰林大道，多少人不禁思考，不择手段，争先恐后向前跑。椰林大道，椰林大道，多少人为他痛苦，为他煎熬，失去青春的欢笑。坑坑洞洞的椰林大道，荒废路上我常常圣贤之道，路边我看到有人沉醉在爱的拥抱，路边我看到有人用心糊口好。坑坑洞洞的椰林大道，走在路上我常常跌倒。坑坑洞洞的椰林大道，走在路上我常常跌倒。坑坑洞洞的椰林大道，我常常我常常跌倒，坑坑洞洞的椰林大道，走在路上我常常跌倒，坑坑洞洞的椰林大道，坑坑洞洞的椰林大道，坑坑洞洞的椰林大道。 新资讯，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日前正式施行，明确公共文化设施应当根据其功能和特点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众免费或者优惠开放。国务院日前印发《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》，强调力争到2020年，在学有所教、学有所获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。教育部日前表示，从今年春季开学起，全国城乡统一实施两免一补，即免杂费、免书本费，逐渐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政策。住建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，要求把保障贫困户住房安全作为农村危房改造的首要任务。改造后的房屋应抗震构造措施齐全，具备卫生厕所等设施。中国残联等多部门印发《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》，计划要求到2020年稳定实现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不愁吃不愁穿、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。 是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、那个路、那个房、那个的那扇窗口。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过得太快来不及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。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969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 厦门，一座可以让你慢下来的文艺之城，这里的大海、小岛、校园、单车、特色店、咖啡馆，一草一物都不辜负文艺二字。在这里可以让你尝尽文艺小资的情调，连发呆都会觉得是那么的理所当然。这里不只有厦大、鼓浪屿，随便走一走都是风景，让你可以用时间和脚步一寸一寸的丈量和感受厦门。在厦门繁华的闹市间，有着这么一处避风屋，沙坡尾，周边高楼耸起，它却默默地保留着厦门最初的模样，安静地坐着，给我一方天地，我便与世无争的沙坡尾。在避风屋上，有一群创意新潮的文艺青年聚集在这里，把旧厂房改造成了如今的艺术西区，给古老的沙坡尾添上了一份青春的活力。码头、渔船、骑楼、小巷，漫步在沙坡尾，围观艺术西区每周的文艺活动，在这里生活都变得艺术了。而在铁路文化公园，老铁路三角梅春光无限。在厦门铁路公园，有这座城春日里最浪漫的一段路，沿着铁轨和枕木，两旁是绿荫筑起的蜿蜒长廊，三角梅开得茂盛，这里的四季仿佛也只留下了春的气息和晚露的灿烂。迪奥仔猫街可以坐电车玩转猫星球，小巷石墙转眼遇到猫，在厦大的学生街就藏着这么一个小小的喵星国。坐上开往喵星国的喵星列车，让猫咪博物馆的猫猫们带你去领略喵星国的风光，开启一场神奇之旅。有人说百家村就是老厦门的影子，它安静地坐落在厦门岛的中心，在这里你似乎感觉不到城市的喧嚣。流连徘徊在百家村，迷失在寻常的巷陌鸡犬相闻的生活图景里，不经意间你会发现烦躁的心也变得平静了。平时的你见过集装箱式的房子吗？在厦门有这么一个地方，用集装箱作为建筑的主体，形成了一个创意社区，主题鸟窝、树屋、咖啡馆、飞机等等，充满了艺术的气息。在这里住下，伴着山风入睡，伴着鸟鸣醒来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文艺青年的骨子里是否藏着一颗吃货的心呢？那么在厦门的中山路，一定是不可错过的美食天堂。夜晚的中山路最为热闹，商场里、小店中，人头攒动，这就是厦门的繁华模样。烤肉粽、炸五香、沙茶面、闽南肠粉，每一个特色小吃一定都要尝一尝。而被称为厦门后花园的东平山，是藏在厦门闹市中的世外桃源，阳光很暖，空气清新，路过一处宁静的水库，坐在堤坝发一会儿呆，再寻一处农家乐吃上一顿美味的农家菜，让大自然和美食来治愈你疲惫的心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去厦门过一段慢时光，来到这里你一定不会愿意离开。